2023年我们转新时段， 1月7号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 我得你都得，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3日，政府指扑热息痛供应稳定，会加紧采购作储备。 医管局调动人手到急症室，应付冬季服务高峰期。 新增20230宗确诊，多74人离世。 俄军称临时据点遇袭，63人死亡。乌军称700名俄军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点10分，2023年1月3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通关方面，寻日同大家一路讨论紧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之前咧就喺社交网站嗰度咧系提到话，争取最快今个月八号同内地首阶段通关，初期咧会有一啲人数限制嘅，不过究竟嗰、那个限制嗰个配额系会系点样咧？口岸同埋一啲交通安排咧都暂时未有一啲进一步嘅公布嘅咁。寻日我哋都访问过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啦，佢就话期望初期咧商界可以每日有5000至6000个配额，并且优先俾一啲处理红白二事啊或者要去北上去探病等等嘅市民咧去到内地。另外咧系见到有议员都提到就话，高鐵方面啊，據田北辰嘅理解咧，就話港府咧係向內地提交一個嘅通關方案。高鐵會分3阶段咧重開嘅，第一個階段咧會先覆蓋港深段嘅短途站，好似福田啊、深圳啊、廣州等等，咁之後就會係覆蓋到一啲嘅長途站，就分為3个阶段嘅一共。你自己點睇啲通關嘅安排係咪真係可以預期八號係做到首階段通關咧？咁呢個咧就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我哋都咧揾到位嘅嘉賓咧同我哋去講下嘅，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林斌，早晨。 早晨，希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陳林斌。而家就話爭取啊，八號睇下可以禮拜日咧就同內地首階段通關啦。人數限制方面，之前有啲報道都提到嘅，譬如話會唔會初期咧香港同內地嘅配額係定到係每日30000个咁？你自己嗰個睇法會係點咧？係咪應該有配額，或者個配額係應該點定咧？ 特首都讲我哋如果通关呢都要有秩序嘅。最担心呢就係即係可能喺通关当初嘅运力未够。尤其是而家好多跨境车都仲喺度即係验车啊，仲未复业嘅。咁所以如果係喺通关嘅初期呢，应该係喺一啲有铁路嘅沿线啦。咁如果以铁路沿线嚟计，正常嘅时候呢每日大概去处理10几万人到啦。每個有鐵路嘅關口都好，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每個站有10几万人咧，咁而家個運力加上工作人員嘅準備程度咧，可能去到一半左右啦。咁即係話，我哋最多每日係可以處理50000人左右。咁若果係咁樣計嘅話咧，我哋最高可以去到50000人。咁但係如果通關初期唔想亂咧，咁而家有報道就話30000几人啦。但係如果我哋以按以前計，我哋每日咧有40几万人嘅。10% 咧，應該係40000万人左右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通關初期咧，都應該係以我哋過往人流嘅10% 左右嚟計，咁即係可能40000零人會比較合適嘅。 就算如果數字定喺頭先你咁講啦，40000个人啦，係咪所有口岸都係一次過開曬咧？喺首階段嘅時候，定係你覺得可能開放部分嘅口岸會比較合適啲咧？ 嗱，而家香港開緊嘅主要有2个口岸啦，一個係港珠澳大橋，另一個咧就係我哋西部通道。 咁若果要開嘅話咧，首階段我認為咧都應該係開有鐵路站嗰啲為主嘅、嗯，啊，即係譬如話羅湖啊、羅湖啊、落馬洲啊支線啊，同埋我哋嘅高鐵咧係應該為主嘅。咁所以若果係以呢幾個站嚟計咧，我認為喺即係開通嘅初期咧，因為有鐵路咧，咁所以交通接駁上會比較方便嘅。咁如果你話而家以內地疫情嚟計咧，大家都未必會一窩蜂咁走翻去嘅。咁所以我認為即係初期可能頭一個禮拜到咧，係用四五萬，跟住以鐵路嘅路線為主，咁就比較好啲。跟住再過多個星期咧，若果係巴士啊各方面嘅服務咧能夠恢復嘅話咧，咁就再加其他嘅口岸嘅服務啦。咁、 嗯、 但係西部通道應該要繼續開啦，同埋港珠澳大通道都應該要繼續開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睇一個禮拜就可以去下一個階段啦，可以都足夠啦，可以係嘛？ 嗱，而家去到正月初一咧，大概仲有即係如果係一月八號開嘅話咧，就有十五日到啦。咁若果我哋以三個階段，即係五日一個階段，咁逐步放開咧，咁循序漸進，我覺得比較適合嘅。 OK。 咁若果以五萬人跟住再加一路加上去，去到過年前後就逐步正常咧，咁都合適嘅。 嗯。頭先你講咧，如果真係首階段四五萬人啦，究竟點樣分邊啲人係即係可以攞到啲配額咧？因為都似乎未必滿足到咁多嘅需求嘅。點樣分咧？邊啲人係嘅合資格咧？如果係有一啲人係優先嘅話，又應該點樣審批咧？ 其實呢個係最複雜亦都最困難嘅、嗯、因為你要喺咁短時間，跟住再去審批，然之後再去排隊，再去抽籤，係其實係費時失事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盡量用一個簡單登記嘅程序用一個順字嘅方法呢去登記就會比較適合啦。咁、 嗯、 除非有啲特別好特別嘅情況呢緊急嘅事故呢就可能部門特別批一啲額出嚟。咁雖然話我哋每日限制幾萬人啦，咁最主要都係維持嘅秩序嘅啫。咁內地基本上都唔會話限制我哋幾多數，最主要係香港我哋呢一邊要確保我哋市民唔會出現亂子嘅問題啫。咁所以即係話係可能有啲特別嘅情況可以同相關部門去提出，其他咧就按照即係可能登記，跟住你攞到個配額，應該係電腦抽籤嗰類咧會比較合適嘅。 OK， 即係譬如你話特別嘅情況，譬如紅白二事嗰啲都係講個順字，但係譬如你頭先嘅其他。我舉個例，譬如商務呢一類咧，就可能都係先到先得，或者抽籤咁樣就比較合適啲，係咪咁？ 商務咧就因為其實大家都幾年冇上睇間廠啦，都係想上去嘅。咁若干嘅數量俾佢哋咧，都係好嘅。咁但係因為年底啊，內地好多廠户啊嗰啲咧都已經休息，咁翻去探親嘅咧，反而係年期裡面個檔期咧係最主要嘅。咁所以探親啊，即係兩地嘅家庭嘅團聚啊嗰類咧，應該係最殷切嘅。咁甚至紅白二事啊，家裏面有老人家嗰啲探病啊，嗰啲係反而係即係呢輪需求比較急啲。咁但係商務嘅，咁喺過年翻去處理商務嘅朋友咧，可能係過年後。會比較多啲，咁所以我哋按照若干情況咧，都要喺唔同時段咧係俾唔同嘅配額朋友，咁我都希望咧過年後咧係可以完全恢復正常。 有立法會議員好似阿田北辰咁講咧，佢就據佢了解，高鐵咧應該會分三個階段去重開嘅。首階段就係一啲短途線，譬如係覆蓋廣州、深圳嘅路段嘅咁，包括埋停駛之前未覆蓋嘅廣州東站啦。咁之後就會有第二、第三階段去啲中長途嘅站點嘅咁。同唔同意呢一個嘅方向，或者幾時應該要去到一啲中長途嘅站點，或者去到直情去到可以高鐵開放到直接去到北京啊等等咧？你覺得嗰個進程應該要點？ 其實如果我哋有車上得到去深圳北咧，基本上都已經可以去到全國任何一個點噶啦。咁、 嗯、 就即係話，如果開通喺短期裡面嘅開通咧，最主要都係冇直通咁解嘅啫。咁若果係開通去內地，因為翻內地嘅朋友未必有非常之多啊，喺首階段。咁所以若果我哋開通一啲長途嘅車咧。 可能在乘客的數量上面呢未必是非常之多。 嗯、 所以呢在、客流量的角度來看呢，如果是、即分階段去開通呢，我都覺得是合適的。 嗯、 是不是要分三階段那麼多呢？是不是分兩階段已經足夠了？ 嗯、 譬如說首階段最主要是應付回內地、探親的朋友，你開一些、中短距離的車呢，譬如說你可以去開到去、廣州啊、深圳啊，甚至乎開遠少少去到福建、潮汕一帶啊咁樣咧，其實就已經可以服務到一大批人啦。跟住咧，再過咗年咧，可能逐步開通埋武漢啊等等嘅一啲中距離嘅車，跟住咧最後階段係開翻啊一啲譬如話去到北京、上海啊呢啲車咧，都係好嘅。咁過去客講即係高鐵嘅客流量咧，主要都是一些中距離的車會比較多一 點， 所以我覺得即是我們目標呢都是希望在過年前後呢是可以開通到一些中距離的車已經很好了。 嗯，講到即鐵路運力，除了高鐵之外，東鐵即去到羅湖和落馬洲那裡呢，在疫情前後最大的分別呢，就是由12卡車而家變成9卡車的。港鐵方面之前就說運力其實是沒有下降到的，不過有傳媒都其實計過那個最高載客量那個去計，就說其實東鐵的9卡車呢比起12卡車呢每小時去計呢就可能是少了的。怎麼看變成9卡車之後又通關之後對於那個運力的影響呢，陳斌？ 我哋都擔心九卡車喺載客量每架車嘅載客率咧係少咗嘅。咁但係港鐵當年喺決定用九卡車嘅時候咧，其實佢就話可以加密啲個班次嘅。咁而家港鐵咧喺東鐵嗰方面咧，嗰、那個班次咧其實仲未去到頂峰嘅。咁逐步加車嘅時候咧，都相信仲有剩餘運力喺度。咁若果係按照個通關嘅人流咧，初期都唔會話出現好大嘅人流嘅話咧，咁所以逐步加車，我相信對於東鐵都唔會造成非常之大嘅影響。但係去到全面通關同埋完全恢復嘅時候咧，我相信東鐵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包括以往我哋每日喺羅湖口岸即係出入嘅，淨係入境都好啦，都有成十幾二十萬人嘅。咁呢一批人流咧，如果擺咗落東鐵裏面咧，對於東鐵嘅壓力係好大，尤其中下游咧嗰、那個人。即係人可以上到車嘅機會係會細咗，咁所以可能用子彈車啦，同埋希望港鐵咧係可以加多幾抽車落去嘅、 嗯， 即係而家佢都未加到盡嚇，咁所以係逐步可以加翻啲車。嗯， 但係你頭先話再加，咁但係你話去到全面通關再加都可能未必應付到嘛。咁就算有子彈車或者某一啲路段時段再加嘅時候，係咪有呢個空間再加去應付到成個全面通關咧？又？ 嗱，而家咧就冇咗城際嘅，咁所以可能會積多一兩班車出嚟啦。咁但係呢啲都係杯水車薪嚟，大家都睇住條東鐵線咧，其實而家都係好受歡迎，加上佢過埋海之後咧，人流都係非常之多嘅。咁所以若果係跟住發展落去咧，其實東鐵嗰個載荷咧，都係令到大家係好質疑。咁尤其通關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港鐵喺調配車上面可以盡快去到佢最大嘅運力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恆斌，同你傾到呢度。陳恆斌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通關嘅，你自己點睇啊？1872311，保安局發言人咧就亦都回覆到一啲傳媒咧，話會因應具體嘅情況去靈活調配人手，確保咧喺各個出入境嘅管制站咧係運作暢順，並且按照咧實際嘅情況咧推進通關嘅。除咗頭先提到一啲跨境鐵路係可以喺通關嘅時候係用到啦，一啲跨境巴士喺疫情期間咧，因為疫情嘅時候咧都有停到嘅，不過嚟緊如果係通翻關嘅時候，佢哋呢段時間咪都準備緊咧，有啲工作。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有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秘書長陳忠儀，早晨。 早晨，蕭生。 早晨，陳忠儀。一啲跨境巴士嚟講，係咪都已經準備緊啦？有啲咩準備工作而家做緊嘅？ 其實係嘅。咁我哋喺早前咧就同運輸署或者立法會議員開個會啦，咁亦都係開籌備開。去驗緊車嘅，咁我相信短期之內咧可以投入使用嘅車已經可以超過100部啦。 超過100部，即係如果真係八號首階段通關嘅話，係可以有翻過百部嘅跨境巴士可以用到嘅。 係， 嗯。 咁主要原因係因為跨境巴士有部分嘅車咧 是有些本A01 啦，即係本地使用啦，有啲 A05 啦，國際服務啦，跨境啦。咁有啲公司係同時擁有 A01 同 A05 嘅，咁所以咧有部分車咧喺早期咧係做緊一啲抗疫巴士嘅。 即係一路揸開緊啦，用緊啦，都 係啊。咁而家通關，因為抗疫巴士嗰方面咧就即係冇得做啦。咁就啱啱好可以轉移喺直通巴士嗰部分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既然有咩需求咧，我哋好早同運輸開會嗰陣時咧已經知悉咧，我哋已經開始喺28號開始去驗緊終點嘅，即係喺內地驗車嗰部分。 嚇！咁而家仲有啲咩要做？除咗話內地驗車部分，仲有冇啲譬如內地會唔會有啲牌照要搞啊？或者除咗話先驗車之外，其實有冇啲車直情係要做緊啲翻新嘅咧？成架要做嗰啲維修嘅咧？ 其實咧喺初期，因為即係3萬人次啦，3萬人次比起 暫時有啲消息咁講啦，你講通關嘅配合係嘛？ 我相信都係噶啦。咁3萬人次咧，相信譬如據悉咧，譬如喺深圳灣口岸咧，深圳灣口岸是一個大關嚟嘅。敏感度口岸咧，因為敏感度口岸主要係短途啊，短途咧一車可以走好多關嘅。咁而深圳灣口岸咧就長短途加埋嘅，咁據悉咧就深圳灣口岸係10,000人次啦。咁其實係100倍車喺前期咧係絕對冇問題嘅。 以你了解，譬如口岸各個即係嗰啲配額點分啊，或者啲巴士會係點樣分嘅？ 據了解咧就係、初期喺深圳灣口岸咧有10,000人次嘅配額啦，喺敏感度口岸咧就大概敏感度深圳灣係10,000，即係就未清楚，即係深圳灣口岸就俾10,000人次，俾咁多公司去分嘅。咁而敏感度口岸咧嗰度咧就未知，咁相信咧夾埋全香港有30,000人次啊。咁而限咧係限香港人就唔限遊客嘅。咁所以我相信個數咧就應該係。个运力系超过10,000人次嘅 ，OK。 咁而前期嚟讲，游客唔系咁多嘅，即系前期嚟香港嘅主要都系鼓励一啲商务为主啦，同埋一啲探亲为主嘅，一个数目都系有限。因为通常农历年咧，就系、是、商务活动就会少嘅，因为多数都系大家都要家庭团聚啊 ，OK。 咁所以主要系以回乡探亲客为主，即系内地嚟。 头先我提到啲内地嗰啲牌照，使唔使都要短期内要快啲处理嘅？ 其实系嘅，咁但系个时间好紧张嘅。咁因为咧而家几方面咧，我哋有好多车。其实如果我第一步通关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到第二步咧，就是、我哋而家好多车已经喺车场有成3年嘅时间停咗喺度嘅，系需要一啲时间去维修啦。咁亦都我哋一个服务业。希望一個服業基金政府資助，因為無論個車胎啊、車身啊，或者係新冠嘅塗層噴灑咧，都係需要錢啦、咁甚至乎你見到好多情況喺巴士墳場裏面啲座位都已經龜裂曬啦，即係全部爆裂曬。咁我係需要啲時間去執修嘅。咁同埋係咁因為而家開關啦，咁我係借錢去。開業先啦，咁銀行亦都知道嘅，咁所以都有啲支持，咁就因為而家有機會開業，咁亦都係農曆年之前 這個你剛才說的是下一個階段，即是每架車其實剛才提到要塗層啊等等那些執修，每架車其實要翻新要用多少錢，你有沒有計過？ 其實應該視乎那個車的狀況啦，咁其實如果你說所有座位龜裂曬呢，都是10萬元以上的。因为很多都是真皮啊，真皮都可以，因为佢呢3年嚟咧，热气咧系冇机会放出嚟啊，因为喺架车里边啊嘛。 OK， 咁所以咧就爆裂晒啦。咁但系最主要系司机问题咯， 即系司机数目。 司机 吓， 系啊，因为如果系下一个阶段咧，希望政府同外地沟通咧，将一个司机嗰个上牌年龄咧，由60岁可以延到65岁咯。咁而家跨境嘅货车都系65岁。咁我覺得，因為如果唔係嘅話，重新考牌咧，司機要9個月嘅。

習近平說願意同盧拉攜手努力，繼續堅定支持彼此國家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推動雙邊務實合作，密切多邊協調配合，在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引領和推動中巴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向更高水平。比利時政府宣布，由於中國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激增，決定對來自中國的航班進行污水檢測，以確定有沒有新的變種病毒。衛生官員說，措施是額外的監測，以驗證比利時在中方收到的數據是不是準確，又說理解部分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乘客未必会在飞机上使用厕所，所以这项措施不是为了追踪人员，而是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利时同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埗之后七日内出现病征的时候检测，但是不会强制执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5, 日元 130.77,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57, 人民币 6.9, 英镑对美元 1.206,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1.07 美元，卖出 1831.500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咯，排到去彩虹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小欖轉車站的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對出。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皇后大道東，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在惠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就在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都有少少車龍，排到去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虎山道橋底，太子道東天橋去旺角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富豪東方酒店對出，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一段擠塞，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排到康莊道橋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車多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佐敦嘅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13位少数族裔老师，13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me. Hamro Guru 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1月3日，政府指撲熱息痛供应稳定，会加紧采购作储备。 医管局调动人手到急症室，应付冬季服务高峰期。 新增20230宗确诊，多74人离世。 俄军称临时据点遇袭63人死亡，乌军称700名俄军死伤。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头先讲到通关方面，政府就话争取最快今个月8日首阶段同内地通关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疫情嚟讲咧，寻日就公布20000多宗嘅新冠阳性个案啦，咁啊19000多宗就系本地感染嘅咁。喺香港同内地通关在即嘅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到香港嘅新冠疫情会唔会有机会受到影响咧？咁其中咧系留意到内地啊，上海近日咧就话有3宗带有 XBB.1.5 嘅变异病毒株个案，咁呢个病毒株咧就系喺美国系流行嘅，就话喺美国咧近日有大约40%嘅阳性个案都系呢一只病毒株嘅，系咪代表佢嘅即系传染性比较高一啲咧？咁会唔会有机会带嚟一啲额外嘅风险咧？无论喺内地又好，喺香港又好，如果通关之后，嗱，卫生署咧就系回复查询嘅时候咧就话香港暂时未带有呢一个嘅 XBB.1.5 嘅病毒株嘅呢个个案嘅，整体嚟讲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无论通关之后嘅风险或者一啲唔同嘅病毒株嘅流行嘅情况。电话旁边有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教授，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潘烈文教授。有一啲报道所讲，而家讲紧内地嘅疫情，有啲就话啊，好似已经过咗个高峰期啦，去到平台期。有啲专家又话，其实咧去到新年咧，农历新年咧，先至可能进入成个内地疫情嘅高峰期。有冇留意到或者评估到内地疫情嗰个走势，会唔会真系去到新年先至系高峰咧？又 我谂比较担心嘅就系话，因为过年嗰阵时候就大家会开始会翻乡下或者去其他城市探亲啊，咁呢个时候人嘅流动咧就会可以咧同埋聚集啊，可能一齐屋企人去团聚啊，咁就多机会接触到，咁以至将呢个病毒咧带去其他地方啦，或者喺屋企里边咧散播开去，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需要观望啦，呢个系一个极大嘅可能嚟嘅。 有冇留意到譬如內地嗰個接種率嘅問題？有啲講法就話其實都夠嘅，不過見到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咧早前就警告，譬如內地嘅疫苗接種率咧就唔夠，就會將會導致咧大量高風險人士咧受到感染嘅咁嘅講法嘅。佢哋嘅接種率嘅情況對於成個疫情或者一啲變異病毒株嗰個發展嗰個影響又會係點咧？ 咁如果接種率嘅話咧，咁就我諗其實如果係講完成接種嘅話，個比率其實都高嘅，超過80%以上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哋有幾多係打得加強劑嘅話咧，這個就唔係太清楚啦。因為個數據其實我都好難掌握得到。咁但係我諗要着眼點就係話佢哋打嘅疫苗啦。咁我哋過去喺香港睇到嘅話咧，無論打呢個mRNA 嘅病毒嘅疫苗啊，或者係呢、這個滅活嘅疫苗咧，佢哋其實個對抗死亡率嘅數字咧，其實都幾好嘅。咁所以咧，我諗只要係有一個一定嘅人咧數量係打咗呢個疫苗嘅話咧，咁佢哋有好嚴重嘅病徵嘅情況咧，亦都相對嚟講咧，個比率上講咧係應該唔會相差太遠。反為就因為太多人感染咗，同一時間感染到咧，以致咧令到咧多咗人去睇醫院啊、醫院啊，咁以致死亡嘅數字咧係會增加。 翻來，如果喺頭先提到話內地呢一個嘅疫情嘅情況咧，如果真係喺八號係可以如期，真係爭取到啦，話係落實到首階段同香港嘅通關啦。雖然而家就話有一啲限制，譬如會有配額啦，或者嚟之前咧要做一啲核酸嘅檢測啦。你覺得對於香港嘅疫情會唔會有一啲額外嘅風險，或者個影響會係點樣咧？ 咁當然會有多咗人會可能有機會感染咗入到嚟香港，始終因為開關嘅話人數嘅流動會多咗。但係我諗著眼點就係本地其實已經咧係每一日咧都有大概有20,000個人咧係感染嘅啦。咁所以其實係本地裏邊已經係廣泛咁流行過去。咁所以我覺得個風險整體風險，只要佢哋係一啲嘅病毒株咧係同出面嗰啲外國或者係本地嘅流行嘅咧係差唔多嘅話咧，其實嗰個風險我諗其實都不大，因為其實即係同本地流行嘅情況一模一樣。咁我諗就市民就唔需要太有擔心，反而著眼點就要睇下究竟佢哋流行嘅病毒株係唔係同我哋個香港或者係海外已經認識嘅病毒株流行嘅情況一樣咯。 嗯，同對醫院嗰個承受能力咧，你覺得呢一個會唔會有啲影響喺度？ 我諗其實嗰個本地嘅個案其實係非常之多嘅啦，已經。咁本地我諗需要著眼點就係究竟點樣控制到本地或者減低個傳播有冇啲可以措施做得更加好？咁當然啦，隨著我哋要開始要同病毒共存嘅時候，我哋都需要咧著眼點就係睇下究竟點樣可以有限度放寬嗰、那個控制啦，以至咧我哋習以為常，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正常咁生活咯。 嗯，內地而家流行緊嘅 Omicron 病毒，包括就係 BF.7 同埋就 BA.5.2 啦。呢個同香港流行緊嘅 Omicron 病毒係咪唔同啊？如果係嘅話，會唔會有機會喺通關之後帶嚟咗呢兩隻病毒嘅確診個案嚟香港嗰、那個數字都會多咗？ 呢啲病毒呢其實香港都會曾經有發現過嘅，咁所以就我諗市民唔需要太過擔心，亦都冇證據睇到呢就話呢啲咁嘅變異株呢係會加重咗個病情啦。咁所以我諗唔需要去著眼點翻嚟，就係話究竟佢哋有冇啲新嘅變異株出現啦？呢啲變異株，其實頭先你講啲 BF.7 啊，呢啲喺海外香港其實都有呢一個症喺度噶啦，亦都唔覺得佢哋有咩特別嘅奇異嘅現象出現。 嗯，如果講到變異病毒株咁 BQ.1 又就喺內地話係出現緊嘅，近幾個月都有接連出現嘅，有 XBB 啦，另外咁。 以我嘅理解嘅話咧，就其實係中國都已經開始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將佢哋嘅數據咧佢變異株嘅這個數據咧擺咗喺啲公共嘅地方噶啦。咁我哋睇到嘅時候咧，都唔覺得佢有咩特別異樣啊！佢哋流行病毒株同出邊海外嘅係差唔多。只不過可能個比例唔一樣啦，咁即係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啲唔同嘅比例嘅，咁所以都唔係太奇怪。咁我覺得反為就係擔心嘅就話，其實會唔會有啲新嘅病毒株我哋唔知咧？咁所以嗰個數據嘅開放先至係著眼點咯。 嗯，而家你就覺得整體個數據開放係夠嘅，已經覺得係咪？ 而家個整體開放佢哋開始做緊啦。我哋見到佢話喺公共嘅數據裏面庫裏面咧，就開始揾到佢哋一啲比較多嘅數據出現啦。咁而且當然係就係我哋而家唔清楚嘅就話嗰、那個個案嘅比率有幾多咧？真實際上感染嘅數字咧，其實隨著國內個政策改變啦，佢哋嘅測試嘅數量咧開始減少啦。咁究竟會有真係有幾多人感染咗？呢、這個就比較難去掌握。就但係如果講變異株嘅數據嘅話咧，佢哋開始已經開始釋放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唔到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喺裏邊咯。 OK， 頭先我提到嗰、那個XBB 1.5 嗰個咧，因為我點解特別提呢、這個就係因為美國而家話近日有成四成嘅陽性個案，即係似乎佔嗰個比例都多嘅，係咪話呢一個嘅傳染性即係比較高咧？係咪代表呢一樣嘢咧？如果係咁嘅話，香港有冇需要即係都要特別留意呢一個變異病毒株咧？ 其實呢啲病毒株每一段時間都有唔同嘅變異株流行緊嘅。咁著眼點其實講翻就我睇翻嘅數據就係話，美國嘅都唔見到佢話有流行嘅州份咧或者地區咧，佢哋有更加多嘅人去有嚴重嘅病徵啦。我哋見唔到。咁我諗大家市民睇到就係而家呢刻嘅話咧，個數據睇到嘅就係同其他嘅變異株咧都係差唔多。咁只不過流行嘅情況就係話呢刻喺美國嗰個地方咧多咗啲咁嘅人嘅流行，咁其他地方其實都有唔同嘅變異株流行緊，正如香港都有佢自己嘅變異株流行緊嘅情況嘅。 近日內地有啲言論就關注到會唔會有啲病毒株對個肺部嗰個影響比較大一啲，不過內地方面就話係目前冇監測啦到一啲原始嘅毒株同埋 Delta 嘅變異病毒株嘅。你自己點評估即係 Delta 可能喺內地會流行嗰個可能性咧？ 我諗就比較機會少啦，因為其實 Delta 已經喺好多地方都已經俾 Omicron 取替咗咁而且我哋知道咧 ，Omicron 嗰個傳染性咧係比 Delta 咧 高好多。咁、所以佢唔能夠咧，我喺一般嘅品種當中咧，係俾 Omicron 咧取替嘅、即係俾 Delta 取替嘅。所以 Omicron 咧其實係一個主流嘅情況出現，只會咧一旦佢有兩隻唔同嘅，譬如 Delta 同埋 Omicron 一齊傳播嘅話咧、Omicron 咧其實好容易咧就已經取替咗 Delta 嘅。 整體嚟講，如果你覺得通翻關之後有啲乜嘢嘅措施，可能要做多啲，係令到嗰個額外風險係可以再進一步減低咧。譬如之前有啲專家提過嘅，係咪譬如啲旅客要嚟到之後，每日要做快測做夠五日咧咁。另外有啲譬如地方係做緊都要求啊，一啲入境嘅旅客內地入境某個國家嘅旅客啦，都要喺底部之後咧係要做一啲核酸檢測嘅。你覺得有冇需要做咧？ 我想其实做，如果除非是每一个的旅客呢都是做筛选的话，其实如果不是的话，这个都单单针对某一个国家去做筛选，其实个效用非常之低。譬如说 Omicron 来讲，香港其实第一个个案是南非的，但是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个案在欧洲啦、美国啦，甚至在亚洲里面输入的。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情況就係話個病毒係 Omicron 係一個極度傳染性嘅病毒，佢只要好短時間咧，喺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所以你只係單單堵截一個來源嘅話咧，其實嗰個能即係效能咧，其實非常之低。我諗甚至係咧講緊，可能你話講緊可能堵截早遲一日或者遲兩日，咁嗰個實際嘅利益係咪真係咁高咧？我就有一個懷疑喺裏邊啦。 OK。另外我就想問，因為今日咧唔止一份報紙都有提到，就係話嗰個倉鼠啊，因為之前就上年爆呢個第五波疫情嗰陣咧，有啲倉鼠店嘅倉鼠咧就係感染咗 Delta 病毒株，就感染人嘅，有講咁嘅情況嘅。漁護署咧上年嘅一月咧就宣布係禁止包括倉鼠在內嘅所有細小哺乳類動物係商業入口嘅。暫時話到而家都仍然係有呢個禁令係限制住倉鼠嘅入口啦。呢、这、一個風險其實有幾大咧？喺呢一刻嘅疫情嚟講， 嗱、那個情況就唔同啦，因為嗰個倉鼠嗰個感染到嘅病毒，佢會唔會有變異呢？我哋知道，如果個病毒喺同一個物種，譬如話唔係人嘅情況身上邊咧傳播嘅話，佢會唔會產生一啲變異，令到佢毒喺人身上感染嘅時候，再被感染嘅時候咧，係又加強咗毒性啦，或者係傳染性增加咧？呢、这個就我哋科學咧就未有一個完全嘅數據。咁如果係真係要嘗試進口一啲譬如話倉鼠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做一啲檢測啊，或者做啲篩選啊，以至咧肯定到佢哋入口嘅倉鼠咧係冇帶一啲病毒株或者變異病毒株嘅時候咧，咁嗰個安全係數就高啲啦。咁所以我諗需要就係呢個考慮啦，因為而家我哋喺動物曬呢個Omicron 或者其他嘅新冠病毒，佢哋傳播之後，佢哋會變成點咧？其實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潘念文教授，同你傾到呢度。潘念文咧係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近日都提到一啲市面上嘅報道，提到一啲市面上咧一啲香港人成日用嘅退燒藥咧，喺部分區份咧一啲嘅藥房咧都有缺貨。就話一啲大品牌含有撲熱息痛成分嘅止痛退燒藥咧，基本上都缺貨啦，得翻少量嘅藥房有得賣啦。另外一啲藥房咧就係改買一啲標榜為感冒藥嘅商品，不過實際上咧就話冇含有一啲嘅退燒成分喺啲藥嗰度嘅。咁有冇留意呢啲情況咧？買一啲退燒藥或者一啲含撲熱息痛成分嘅藥，係咪都困難咗咧？咁政府發言人咧，尋日就話正計劃咧係加緊採購相當數量嘅止痛退燒藥啦，並且打算咧係增購嘅藥物咧，係預留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例如低收入家庭或者個別因為咧地區性藥物短缺未能夠買藥嘅人士。點睇政府有呢一個話預留啲藥物俾呢兩批嘅人士咧？究竟點樣分咧？又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關於一啲止痛退燒藥嘅情況啊，喺市面上購買。電話旁邊咧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连伟桥，有冇留意到喺而家嘅疫情之下，市民话买呢一啲嘅药物方面系出现困难？有冇收到类似呢啲反应咧？ 都有啊，即系最近可能系啲即系信心危机啦，即系大家见到药房里边冇嘅时候，可能都有啲恐慌。咁我哋接触到啲长者都话想买药，即系开门口咁啦，但系都未必买到。咁啊，买唔到嘅时候更加担心，就更加想买啦。 主要系买边啲药啊？就系退烧药嗰啲啊？ 是啊，都是熱門品牌那些退燒藥啊、感冒藥啊、甚至咳藥和可能那些喉嚨痛、枇杷膏啊，咁樣都開始買不到。 幾時開始話開始買唔到？定係有啲出現係買到，不過又聽到好似有啲話係咪炒高咗個價錢咁？有冇聽到類似呢啲情況？ 我哋服務嗰啲街坊就未必可以負擔到嗰個炒價，咁、但係都係話買唔到啦。咁同埋即係除咗買唔到藥之外，可能係好多。即係好似我哋第五波最高峰嗰時咁，好多診所做咗指定診所，或者啲名額俾咗指定診所，咁變咗普通藥門診都越嚟越難藥咯。 呢、這個我想稍後講個普通科門診嗰個情況，但我就想知道，因為政府頭先我都引述到啦，佢哋話係加緊話買一啲止痛退燒藥啦，同埋話會預留部分嘅藥咧，係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包括就係啲低收入或者係因為地區性藥物短缺而未能夠買藥嘅人嘅。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又？ 我谂最都系一个信心咯，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即系未来通关啊，会唔会国内有好多需求啊？咁之后会导致更加买唔到啊？咁一时间又买唔到嘅时候就更加恐慌，咁所以即系暂时都系一个信心咯。 嗯，但问题头先我提到嗰两个划分法，即系嗰两个群组，一就系话。低收入的家庭，第二就是说啊买不到地区性买不到药的人，应不应该只是这两批人呢，或者应该啊就算这两批人究竟怎样用这些什么方法是分给他们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呢，那你觉得个做法应该要怎 样？ 我想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即是其实口罩啊甚至是快速测试啊即是这些抗疫物资都不知道是退烧药的，即是之前都有短缺啊有些恐慌啊这样。咁其實之前都用康健中心啊、長者中心啊，即係通過登記之後去做一啲派發，咁同埋啲地區團體咯。咁即係一接觸弱勢社群嘅地區團體啦，咁可能即係會比較清楚邊啲人係買唔到藥啊，或者係負擔唔到啊咁樣。咁可以透過呢啲多啲嘅渠道去派，咁令到大家即係當然亦都要整體嗰個藥物供應係夠充足啦。咁即係等大家回復翻個信心咯。 你覺得其實如果用收入去做一個劃分去分發呢啲藥啦，同係咪一個合適嘅做法咧？ 可能是最粗疏就是这样分啦，咁但是都要睇返个家庭状况啊个需要啊咁样。咁所以即係可能是即係地区团体佢哋係熟悉嗰啲家庭嘅话会分得比较好啲。但係最基本都可以即係俾低收入家庭係应该优先囉。 剛才你提到都是一个信心问题啦，即係啲市民对于嗰个药物供应。但你自己如果1月8号真係争取到首阶段通关啦，会唔会市面上嗰个药物供应係进一步短缺呢？你自己预计 都有唔少即係街坊係会可能为咗国内嘅屋企人啊或者係即係担心啊咁样去买嘅。咁可能都会加劇㗎，即係通关之后大家就算实际有几多人去真係内地嘅需求而买药都好，咁但係大家心理上都会觉得香港啲药会唔够啦，咁可能都会加劇咗买多啲去睇门口，咁呢个都系一个即係心理影响囉，就算实际有几多人都好。 嗯，剛才你提到一樣嘢就係話有啲普通科嘅門診要暫停，因為變咗做一個嘅指定診所嘅。你係咪留意到呢一個嘅影響都大啊？ 係啊，即係可能係即係醫管局都重視話係長者，尤其是長者去即係如果感染咗之後睇唔睇到指定診所，咁所以好多名額都留咗俾長者嘅。咁暫時我哋都長者去約嗰啲指定診所都仲約到。即係都可能係聽日啊，可以約到。咁但係除咗指定診所，即係普通門診就非常之難約啦。可能真係接近四五日啊，差唔多成個禮拜先約到。咁好多都要掙扎係去唔去急症室咯。咁所以我哋即係希望可以快啲有多啲嘅分流啦。即係譬如係中醫嘅門診裏面可唔可以加多啲位咧？即係知道而家醫管局嘅門診已經好爆滿啦。可唔可以喺其他途徑，譬如十八區嘅中醫門診就加多啲位啦？咁另外即係而家有嗰啲遙距診症嘅，咁因為有啲長者佢可能係冇唔識用醫管局個程式，就用唔到遙距診症。咁會唔會有啲新嘅途徑，譬如甚至電話啊，或者WhatsApp 啊，即係再簡單啲嘅途徑，等大家用到遙距咯。 嗯，但遙距診症你有冇了解到嗰個服務係咪需求都好大？即係要預約都未必咁容易，係咪？ 其实最好就是遥距的，因为就算感染了就算有抗疫的士都好，咁大家都是想 即係唔使出門口啦。咁所以遙距其實最好辦法，亦都唔使周居勞頓。但係即係頭先講嗰個技術門檻，又要下載嗰個程式啊，咁可能都要有同住嘅，即係比較年輕啲嘅先至幫到手。咁如果有啲簡單啲嘅方法，譬如即係就咁打電話啊，或者係再簡單啲常用嗰啲微信啊、WhatsApp 啊都可以做到，咁就會處理咗好多需求咯。 我見指定診所就有一個叫做即係關愛預約專線嘅，就俾一啲高風險患者，包括70歲或以上嘅長者、5歲或以下嘅細路仔係用啦。係咪話遙距診症服務就冇呢一類專線，完全電話係預約唔到嘅？ 遙距我哋。都未見到係可以好多長者用到電話咯，即係大家都係覺得或者唔識用啊咁樣，咁最後都係即係要親身去咁樣。咁其實呢個應該個效率會高啲嘅，即係用遙距嘅話，同埋送藥上門。 OK，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剛才提到話遙距診症佢都覺得好嘅，但係可唔可以有一啲喺技術上面更加方便一啲長者，譬如用電話就可以預約到呢？咁連偉橋呢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剛才亦都提到有關於一啲止痛退燒藥呢喺市面上面呢有一啲缺貨嘅情況。見到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都提到話一啲嘅藥房呢係缺貨啦，唔係淨係個別地區，話估計因為呢假期運輸嗰個影響，咁估計都要睇多一個禮拜先知道係幾時可以恢復一個穩定嘅供應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一啲市面上面一啲退烧止痛药嗰个供应嘅情况咧？17231， $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1美元，卖出1832.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两地通关在即，港人常用的退烧药必利痛的抢救潮近日蔓延至其他品牌。记者昨日到过北区多间药房和药行观察，发现乐信、幸福等的大品牌含有扑热息痛成分的止痛退烧药基本上缺货，有药房改为售卖其他标榜为感冒药的商品，部分实际上不含上述的退烧成分。港九药房总商会预料，大约70%的顾客是帮内地亲友买药，每一次是买入4至5盒。政府发言人昨天说，正是计划加紧采购相当数量的止痛退烧药，并且计划将增购的药物预留给有需要的市民。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本港同內地通關在即，但係業界有唔少員工喺疫情下已經離職，包括旅遊巴司機、導遊、領隊等。唔少人更加表明無意重操舊業。全港有大約5000名持牌導遊，當中大約3000人喺疫情前屬於活躍全職人員，但喺疫情之下已經全部轉職。香港導遊總工會會長黃家毅表示，同業普遍轉職為保安員、清潔、侍應等。近日工會曾經向500名會員發出問卷調查，查詢會唔會願意馬上歸隊，100%嘅回覆係持觀望態度。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通關在望，早前多個新樓盤延後銷售，令到今年可供發售嘅新盤增至到82個，涉及大約40000個單位。九龙城为供应库，集中在启德，占全港的新盘总供应量大约26%。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去年初第五波疫情爆发初期，政府因应有仓鼠被验出带有新冠病毒，并且传染给宠物店职员，将大约2000多只仓鼠人道毁灭。 漁護處回覆查詢的時候說，目前倉鼠進口禁令仍然繼續，正研究是否有播疫風險，預計第二季有初步結果。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去年曾經支持人道毀滅倉鼠，他接受查詢的時候表示，現時情況不同，新冠病毒已經風土化，某程度上反過來可能現在是由人類傳播給動物，機會更加大。星島日報報導。 信播報導，本港超級人瑞陳婆婆昨日朝早在葵芳村的屋企暈倒，同住的76歲女兒發現之後按動平安鐘求救，救援趕到，但是婆婆送院之後證實不治，終年114歲。她女兒向警方透露婆婆有三高和心臟病，相信無可疑。陈婆婆大约出生于1908年，见证晚清、民国、二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的时代变迁。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截至到2021年年底，本港100岁及以上的在世人口有11575人。信播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城市大学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张海同渠务署合作，发现本港污水厂和雨水渠每日合共排出超过300亿粒微塑胶进入大海，反映雨水渠排放微塑胶情况不容忽视，建议改进雨水及污水处理技术，以过滤更多微塑胶，减少对海洋的污染。他亦都建议市民在洗衣机的排水口加装过滤器，以減少微塑膠纖維排放。文匯報的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視評說，本港公營醫療系統正值冬季服務高峰期，每日平均有4000人次到急症室求診，個別醫院的輪候時間甚至長達12小時，希望當局調撥醫療資源做好分流，確保醫療系統能夠抵禦新冠病毒和冬季流感病毒的雙重夾擊。商報視評。 《東方日報》政論，兩地通關要求旅客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無染疫證明，只是買個保險，對實際防疫聊勝於無。政論認為，通關是為了便利市民，一切無成效的限制可免則免，一次核酸要收費百多元，基層如果要頻繁來回兩地照顧家人，無疑百上加斤，好心切勿做壞事，既然大開方便之門，又何必多此一舉。《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說，政府重組扶貧委員會，非官方委員換血超過一半，職權範圍亦都是出現調整，由五個減至到兩個，具體描述亦都比起原有的模糊和空泛，扶貧會的角色和作用會不會被淡化，惹人關注。社評說，扶貧工作不能夠頭痛醫頭，更加不能夠只是做門面功夫，一个贴地的扶贫会绝对可以帮上忙，切勿让它沦为花瓶。明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驻美国大使秦刚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长，秦刚作风相对温和，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交路线将会出现战狼色彩淡化的微妙转变，值得继续观察。中国一直强调要同美国合作共赢，彼此有效管控分歧，硬中带软的外交手腕似乎更能够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避免直接冲突。信报的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雅街老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波道医院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光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还有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 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梅船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情况，佐敦宝灵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1月3日，政府指扑热息痛供应稳定，会加紧采救作储备。 医管局调动人手到急症室，应付冬季服务高峰期。 新增20230宗确诊，多74人离世。 俄军称临时据点遇袭63人死亡，乌军称700名俄军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一啲市面上面嘅止痛退烧药咧，有报道提到有啲缺货嘅情况嘅，咁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政府发言人就话，因应市场需求增加，卫生署已经进一步系采取一系列嘅应对措施。又政府咧已经系计划咧系采购药物啦，以及咧按住实际情况同埋需要啦，将增购嘅药物预留俾有需要但系冇接受到公营医疗服务嘅市民嘅咁。除咗话一啲市面上嘅药物啦，有一啲嘅短缺，好似退烧药等等之外咧，急症室嘅服務咧嘅需求亦都多啊！見到話近日咧喺醫管局嘅網頁顯示咧，急症室嘅最長輪候時間咧係超過8小時嘅咁。嗱，整體喺一啲公營醫療服務喺醫院嘅情況啦，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負責綜合臨床服務嘅李立業醫生，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啊，主持。 早晨，李立业医生，可唔可以讲下近日，尤其是长假期期间咧，公立医院嗰个急症室嘅轮候时间嗰个情况系点样啊？ 系嗱，其实咧，而家就喺个长假或者我哋叫个长假期后咧，咁嘅急症室情况咧，其实无论现时或者过往咧，都系相对会比较上系挤塞嘅吓。咁特別可能係一啲大院啦，即係可能係例如伊利沙伯醫院啊、聯合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屯門醫院等等咧，求診人士都係特別多，亦都係即係一啲比較重症都係多，所以變咗個輪候時間就會比較長啦。咁過去呢幾日，我哋都係超過4000個病人到急症室求診，而最重要嘅就係話佢哋唔少都係重症或者係一啲長者，甚至係一啲長期病患啦。咁就導致我哋亦都要花唔少嘅時間咧，係去處理一啲嘅入院啊。其實我哋而家每日都大概1000至1100入院，要需要去到呢個內科病房。咁所以咧，各樣上個流轉咧都會係比較慢咯。咁希望市民都能夠可以諒解啦。 頭先話去到每日4000個病人，但係即係如果以一啲嚴重啲或者多啲人輪候嘅醫院去計，輪嗰個時間係去到幾長嘅？ 其實他們現在來講呢，個輪候時間呢其實都是個分野都很大的，我相信其實如果長的話可能都是真的有些要去到整6至8小時的。 主要的原因是不是因為長假期可能一些診所私家診所是關了，所以這些人就多了去公立醫院去急症室等等去求診，還是個什麼原因呢？你們分析到是 我諗其實就唔係單一一個原因嘅，頭先主持你提到嗰個都係部分嘅原因啦嚇。第二個原因就真係因為而家進入冬季，亦都其實而家個新冠嘅情況咧都係幾活躍嘅，咁變咗求診嘅人數亦都係真係實在多咗啦嚇。咁第三就係過往冬天嚟講咧，一來我哋都係其他嘅病症咧，就算唔計新冠咧，都係會多咗同差咗嘅，無論心臟病啊、肺部嘅疾病啊。腸道的疾病，咁所以咧病情嚟重嘅病人嚟多咗，數目多咗，而私家嘅診所亦都有一啲閂咗咧，三個因素加埋，咪令到我哋急症室咧就會好擠塞啦嚇。 而家譬如頭先你提到話每日4000幾或者5000人嚟求診，係咪可以話係急症室嗰個承受能力嘅上限或者叫做爆煲㗎啦已經叫？ 又不可以咁樣講嘅，因為其實我哋醫管局咧都經過即係好多年，我哋其實而家都係有我哋嘅應變。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當然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應變措施啦，包括頭先你都提到，我哋會調動人手啦，或者我哋都係會動用到一啲即係可能臨時嘅地方，我哋都希望能夠增加急症室嘅流轉嘅。 咁今日就唔係紅日嘅啦，其實翻工嘅啦。譬如有一啲私家診所都開翻啦，係咪就代表頭先呢一啲嘅需求可能會減少啲咧？喺個長假期之後，定係你預期係會持續嘅咧？ 我相信呢一方面係會有一啲嘅改善，但係亦都咧長假期咧，其實會有一啲嘅病人佢可能輕症咧，佢都未曾係會嚟求診嘅，亦都事實上咧，我哋通常嘅經驗完咗個紅假咧，其實真係啱啱翻工嘅日子咧，我哋個求診人數都係會一個嘅飆升嘅。咁我都覺得咧，其實我哋都唔敢鬆懈嘅，我哋認為呢一個禮拜咧都係一個幾關鍵嘅時期，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度啦，都呼籲下市民，即係能夠真係，如果你係輕症或者感染其他病症咧，都可以去私家醫生同埋私家醫院求診啦，或者透過我哋指定診所同遙距診症去睇啦。咁因為呢啲資源咧，好似我頭先咁講，有多真係其實因為係個天氣凍啊，同埋新冠誘發一啲比較重嘅併發症咧，其實啲資源最好都係留俾呢啲高風險嘅病人咯。 但我頭先聽到你有一點就是、反而過咗紅假之後嗰個。即係紅日之後，那個求診的人數反而是飆升，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呢個都係又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嘅，不過其實呢個就過往其實好多年都係咁樣嘅情況㗎啦嚇。咁樣因為咧，其實佢哋通常如果過咗個紅假之後咧，咁好多嘅病人無論可能輕症同埋重症咧，或者甚至係院舍咧，佢哋都係比較可能會多咗一啲會送嚟呢個急症室啦嚇。咁但係當然我又未必話真係好邏輯性係有一個好好嘅解釋可以講到喺當中嘅。 而家有冇话，即系嚟求诊、嚟急症室求诊嗰啲病人，其实有几多系属于新冠嘅病人嚟？ 其實而家嚟求診嘅病人嚟講，大概我相信一半一半啦。但係其實冇得咁講，我哋每一日其實都有唔同嘅，有陣時會新冠多啲，有陣時會新冠少啲。但係最近嚟講，其實我哋都發覺可能新冠係略多過非新冠嘅。 個原因係咪可能其他支援新冠嘅服務未必好足夠，所以啲人就走咗去急症室咧？ 是的，我相信其實而家支援無論可能醫管局啊、政府啊，或者其他不同的各部門或者市民上啊、私家都其實做得不錯的，反而而家係實際是因為個社交距離好多的變化咧，實際我哋真係感染的數目是有所增加，不過呢個都是一個復常的方向嚟嘅。 OK， 而家有冇話因為急症室嗰、那個情況比較多需求多，會令到其他啲非緊急服務啊受到影響嘅？ 嗱，現時嚟講咧，我都係一個應變上啦。咁其實我哋非緊急嘅服務咧，我哋都已經係作咗調整嘅嚇。咁大概係大概兩至三成咗緊啦嚇。 邊類型嘅服務有兩至三成嘅調整啊？會有？ 嗱，其實都係一個平均數嚟嘅，但係非緊急嘅服務，例如可以講到就係我哋非緊急嘅一啲嘅手術啦，非緊急嘅入院啦，又或者可能一啲非緊急嘅內窺鏡嘅服務，咁可能即係呢幾方面夾埋，我哋就會有一個嘅兩至三成嘅調整啦。 暫時呢個調整預去到幾時咧？或者會唔會再進一步再減咧？ 我哋都係擔心咧，呢一段嘅時間個冬季嘅期間，亦都至到個農曆新年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調整，我哋都係預案咧，就係希望喺一月尾我哋係再作一個檢討嘅。咁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能夠可以復常多少少啦，即係希望即係唔好太影響到呢啲非緊急嘅服務啦。 頭先講到急症室嗰個嘅需求啦，同內科病床其實都息息相關嘅。咁有冇話睇到而家內科病床嗰個佔用率係去到幾多？ 其實而家內科病床的佔用率都挺高的，其實平均來計都是 120-130% 的，都是幾是我們的負荷的頂點來的。 有冇可以再加開啲臨時病床嘅空間嘅？去到呢個數字， 其實而家我哋一路都做緊㗎啦，甚至我哋亦都要動用唔同嘅病房，咁亦都當然其實大家都清楚，我哋亦都會有用一個社區嘅治療設施啦，就好似呢個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咁我哋嗰度都有720張病床嘅。咁而家嚟講，我哋反而咧就希望喺唔同嘅措施上能夠可以盡用一啲病床，亦都能夠可以增加一個嘅效率去流轉。咁其實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個流轉咧都係做得唔錯嘅。所以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喺過去呢幾個星期咧，我相信嘅情形將都係會更加差咯。 嗯，可唔可以具體講下點樣增加流轉咧？係咪因為而家新冠病人平均留院嘅時間都係比較長咧，去到幾長，所以即係要再增加流轉，而再增加流轉嘅時候，你哋仲有啲咩方法去做咧？又？ 其實增加流轉咧，呢、這個都係好建基於就係話我哋假期嘅時候個醫生啊或者護士醫護人員嘅一啲嘅支援啦。咁呢個我哋都係作咗一個嘅協調同埋嘅溝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假期期間咧，我哋個人手咧都係確保係有足夠嘅醫護人員可以能夠可以令到啲病房啊或者病人嘅巡房各樣嘢有流轉嘅。第二其實好緊要就係話一啲嘅隔離嘅措施啦，嚇咁而家其實因為我哋咧住院病人咧，就成兩成都係嚟自院舍嘅，咁我哋咧都係加強咗外展嘅支援啦，咁我哋都同嗰啲院舍有一啲溝通，希望減少佢哋入院啦。另一方面就係話後政府都啱啱公布咗確診咧，係可以留喺個原址嗰度隔離啊。咁呢個咧就變咗我哋可以加強咗我哋個流轉啦，嚇咁變咗我哋好多時如果同個院舍溝通，而院舍亦都係真係可以作出適當嘅安排咧，咁我哋咪可以按臨床嘅方向可以將個病人出院啦。咁我諗呢幾方面夾埋，令到我哋嘅流轉咧係的確係有效率咗好多。 但可唔可以具體講下而家譬如一啲醫管局嘅外展團隊係點樣支援院舍入邊嗰啲感染咗嘅長者？ 其實都已經實行了很多年的了，其實我相信是當然他們外展是會有護士啦，也都是有醫生啦，無論可能是親身啊或者視像，他們都會作出一些醫療的意見可以給他們，但我想最重要都是大家建立個互信的關係啦。但是其實這件事已經發展了都是其實超過十年的，或者甚至其實更多的時間，其實他們之間已經有好的默契的了。 頭先提到，譬如一啲指定診所或者遙距診症嘅服務，近日有啲市民都提到話係好難預約嘅咁，有冇留意呢個情況咧？或者呢兩個服務嚟講，啲市民如果要預約，要等幾日咧？ 其實我哋已經不斷咁樣提升我哋指定診所同遙距診症嘅服務量嘅，咁我哋去支援嘅社區，但係我哋都希望能夠特別關心，亦都係將個重點咧放喺一啲高風險嘅患者嘅，包括就係70歲以上嘅長者啦、5歲以下嘅小童、懷孕28周以上嘅孕婦同埋一啲免疫力受抑制嘅病人嘅。咁所以我哋咧超過一半嘅名額咧都係留俾呢啲確診嘅病人嘅。咁呢個就我哋叫嗰個關愛預約專線啦，咁所以亦都我哋會主動去接觸呢啲高風險嘅病人。所以呢啲高風險嘅病人咧，佢通常嚟講咧都可以喺一日內咧可以能夠可以睇到個病情㗎啦，但係其他比較年輕啊、比較穩定嘅病人咧，咁可能就真係要等耐少少啦。這個都係唔好意思嘅。 而家要去到等到幾多日啊？我想知其他。 其實我都冇確實嘅數據，不過相信一定係多過一日㗎啦，一定。 Okay. 我想知你頭先話提到即係可能一半到係俾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可能係長者、幼兒或者孕婦等等，嗰、那個實際嘅數啊去到幾多？你哋而家諗住提高無論喺指定診所或者遙距診症嘅服務，係咪全部提高都係喺啲高風險嘅人士嗰度咧？其他嗰啲就冇提高到嘅個量。 其實唔係嘅，我哋提高都係一個平均咁樣，即、就、係、是、整體咁樣去提高嘅。但係我哋由於個確診嘅數字升咗啦。咁所以變咗高風險嘅患者咧，其實佢哋佔個比重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嘅變化嘅。咁所以我哋可能都會喺一半或者超過一半咧，喺呢個嘅 range 嗰度咧，我哋都會有一個調整。但係總之，我哋嘅重點就係要令到高風險，特別係啲長者，能夠可以盡快可以得到治療，同埋如果佢哋有需要咧，就會有一個抗病毒藥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嘅方向下咧， 一啲比較穩定同後生嘅病人咧，就會有機會佢哋嘅輪候時間就會比較長啦。 嗯嗯，點樣改善呢個情況啊？係咪主要而家棘住喺人手嘅問題？如果係嘅話，點樣再加咧又？ 人手我哋都不斷喺度去繼續去探討㗎喇，我哋亦都係有一啲嘅私公司型嘅協作，但係喺呢度亦都就係都值得去呼籲，就係話如果一啲輕症比較穩定嘅病人呢，因為現時嚟講呢，佢哋嘅本身嘅隔離令呢都係容許佢哋一啲點對點嘅交通呢係去睇一啲私家醫生嘅，咁我都係希望佢哋能夠真係去搵私家醫生私家醫院求診啦，因為其實我哋個負荷而家都真係好高，我哋都想真係盡量去能夠可以幫到一啲高風險嘅病人啦。 嗯，但對於一啲基層嚟講，可能私家本身個負擔佢哋俾多啲錢啦，大啲啦，咁所以先至搵公營醫療系統，但似乎頭先提到一啲服務可能如果佢係未必是最高危嗰啲嘅人士咧，就可能真的要等幾日。喺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即係繼續可以應付到呢班人嘅需求咧？ 其實我相信我哋都會繼續擴展、擴展我哋個人手啦。咁喺呢方面，最主要我哋其實都會喺個公司嚟協助， okay. 因為其實除咗我哋呼籲市民真係能夠去揾私家醫生之外咧，其實現時我哋好多呢啲嘅遙距診症咧，我哋都係會有一啲私家醫生咧喺我哋嘅地點嗰度去幫手嘅。咁我諗或者喺呢個方面，我都可以再諗咯。 即係而家政府就另一個大家關心就係通關，就話1月8號可能最快同內地有首階段通關啦。其實醫管局有冇評估過個壓力會唔會帶嚟一啲額外嘅醫療壓力呢？或者有啲意見就話會唔會點樣確保即係本地市民係可以享用到或者優先享用到個醫療服務嘅咧？ 其實我哋都覺得呢件事係復常好重要嘅一步，亦都係社會預期嘅。咁我哋會全力去配合，我哋亦都其實係制定咗預案去應對嘅。但係我相信喺呢方面，我哋都係特別係要優先咁樣為香港市民提供呢個醫療服務同藥物嘅。咁所以呢，我哋都會喺一啲非符合資格人士嘅服務上呢，我哋都係會有一啲特別嘅去釐定清楚返啦、因為其實無論即係呢啲非符合嘅資格人士呢，一如既往呢，我哋只係盡量係提供一啲緊急嘅服務嘅，咁我哋都會按機制係要佢哋繳付個費用啦。而另外嚟講，佢哋亦都唔能夠係使用我哋醫管局嘅指定診所同埋遙距嘅診症服務嘅。咁同埋我哋都預備足夠嘅新冠病毒藥物啦。咁我諗喺呢方面，我哋都係會希望能夠集中到嘅資源個優先俾到香港嘅市民嘅。 會唔會話佢哋要俾咗錢先可以享用個服務㗎？ 如果緊急嘅服務咧，始終喺呢個嘅我哋個醫療上嚟講，我哋都係。即係我哋都唔會話問佢哋收費嘅，但係反而喺個藥物上，我哋就需要咯。 嗯，提到藥物咧，近日都話市面上譬如退燒藥嗰啲唔夠咧，有冇見到啲市民可能即係估計會唔會市面上揾唔到，就反而去急症室嗰度求診，想攞一啲退燒藥咁？ 我哋又冇發覺呢個特別嘅情況，不過我哋都其實喺我哋個藥物嗰度咧，都已經係特別有一個好緊密嘅監察㗎啦。我哋都係睇住我哋嘅用量，我哋都要確保有足夠嘅藥物嘅儲備啦，特別係撲熱息痛同埋係我哋嘅抗病毒嘅藥物。 OK， 好啊，唔該曬李立宇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李立宇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負責綜合臨床服務嘅。你自己點睇喺尤其是啱啱長假期啦，頭先提到一啲公立醫院急症室咧都有一啲輪候時間比較長嘅情況啦，有冇留意到啦？另外市面上頭先提到，譬如買撲熱息痛啊、退燒藥等等，有一啲缺貨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头十个月接获1309宗涉及网上情缘骗案，较前年同期下跌大约 4.6%， 涉及金额就上升大约两成，达到5亿8千多万。至于受害人年龄介乎13至86岁。警方发现个案近一半涉及投资，骗徒会假扮专业投资者，比较多声称是虚拟资产投资专家，

都有叫个仔帮我整佢，我话唔识啊，我都自己八十几岁啦，我又唔行得吓。咁咧，我而家个工人中咗，琴日报咗卫生署。 系 点解咧咁耐到而家今日又冇整起嚟叫佢隔离咁样？咁我又敬重啦，咁我另外有个工人，我有两个工人，一个呢而家都有少少问题，我经佢中咗呢，我冇人帮我走， 明白， 冇人我照顾我，咁我想呢呢、這个工人呢新嚟嘅两个两带咗两三个月啫，佢呢中咗招，我想佢隔离屋企减少咗啲，咁冇咁多一个厕所。我哋而家系住喺博康展博文楼嘅， 明白明白明白啊！陈太呢个嘅处境啊，早前咧见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都喺记者会度提到啦，政府会继续咧系运作咧社区隔离设施，确保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如果佢哋担心屋企入边咧有一啲传染高风险嘅人士咧，如果佢哋有需要啦，都可以喺去呢啲设施嗰度咧系做一啲隔离嘅，咁就可以保障长者啊、院友同埋一啲学生健康啦。另外，医管局有个支援热线嘅1836115，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可以解答到一啲确诊人士有关一啲医疗嘅查询嘅咁。仲有杜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其实我咧就好支持呢个复常嘅，因为即系我唔反对，但其实个配套要做得好，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咧就胃痛病咗啦，咁我寻日咧就去睇私家，咁就等咗两个几钟啊。好多人啊，咁跟住都唔緊要啦，因為我仲有個阿媽就都好老啦，70多80啦，咁佢就叫佢住嗰區咧就買唔到一啲潤喉嘅嘢啊，咁其實我就去藥房買啦，因為我喺香港區嘅，咁我就藥房一入到去就，咁我見到有個人咧就即係佢買好多啊，買好多貨，一個人買好多啊，乜都乜嘢貨藥物都買啊。咁跟住我就問藥房有冇我需要嘅嘢啦，冇啦，一定冇啦。咁有啲彷徨，跟住見到火酒都好似搶購咁樣，我見到個畫面我都驚。跟住買唔到嘢，跟住同樣喺個藥房，其實我見到有啲公公婆婆，因為我個區都好多老人家，都係買唔到嘢，大家都目定口呆咁互相對望啦。但係問題係我再去啲大型嘅賣連鎖店嗰啲咧，想賣嗰間潤喉俾我媽啦，但係咧都係冇啊！即係我覺得復常 OK 噶，但係而家未到八號已經搞咁樣咧，我真係都即係我咁後生，我都好擔心啊！因為我爸爸都咩住啦，咁我再咁樣，我真係我都唔知點，即係我支持復常，但係可唔可以配套唔好咁？咁样好唔 明白， 系安全，即系我有啲担，我担心系正常。 即系到呢一刻，你都买唔到你想买嗰只喉糖，系嘛？ 买唔到，其实系啲冲剂，啲老人家好兴噶嘛，但系我真系买唔到。咁我都唔问啲朋友，佢哋话佢哋住嗰区，即系另外嗰啲朋友有啲第二区啦，都系买唔到噶，我都唔知点讲好啊。 明白，唔该晒杜女士，都系喺市面买一啲药，佢就买啲冲剂啊、喉糖等等啦，都系话出现缺货嘅情况，买唔到的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早前喺将军路咧发生嘅一单巴士怀疑撞驳啦、翻侧嘅意外，咁意外入边咧就话有至少十几名嘅伤者啦，部分人已经治理之后咧系出院嘅。嗱呢一个意外，根据警方所讲咧，就话呢架巴士系涉及796P 呢一个路线嘅新巴，就话个当时嘅巴士咧就系沿住康城路咧系往环保大道嘅方向行嘅，咁就话系一条直路嚟嘅，亦都有乘客就话当时嘅车速唔快，咁但系点解会去到个情况系巴士系翻侧咧？咁成个情况啊，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早晨，早晨，朱立文。 早晨，李耀培。头先提到简单讲嗰个意外嘅情况啦。是不是直路嚟噶？嗰、那个位置个现场，即系点解会直路又出现到个巴士成个翻侧咗？估计个原因可能系啲咩咧？又、 okay. 嗱，我谂都琴日我特登自己都再去睇过一次嘅。咁最主要咧，嗰度咧就系嗰个巴士总站啦，咁出咗嚟嘅时间转咗一个回旋处，回旋处之后咧就向直咧就系话一个康城路。康城路咧其实系一条横路嚟嘅啫，都未到环保大道嘅。咁而巴士正翻侧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一条直路啦，一条单程，即系话单线行车啦。 亦都有微微上緊斜嘅。咁亦都唔會有其他，譬如話係其他車輛會係阻礙到呢個巴士。咁所以我琴日或者前日佢意外發生之後咧，我只能夠講一樣嘢咧，就匪夷所思嘅。 嗯，所以你自己都估计唔到个原因系做啲咩， 估计唔到嘅，因为嗰度第一就唔系交通黑点嚟嘅，咁亦都系一条直路，咁平日嗰个交通咧就唔系好繁忙嘅，吓，咁亦都系行人好少嘅，喺嗰段路嚟嘅，通常嗰啲行人行过去对面嗰边嘅，吓，咁所以换句话讲咧，点解喺嗰度会失事？兼有嘅車翻側呢，以呢個路面嚟計呢就好平坦啦，直路啦，咁如果一般車輛或者好似呢個巴士都好啦，如果佢係即係我哋叫失控呢，通常就會撐去左手邊行人路，但係一上行人路嘅時間呢，如果車長即刻發車呢，架車都會好快脆停，因為嗰段係上斜，佢一收油呢，一踩 brake 咧，就架車好快停嘅。咁而家車就冇停到，繼續咧就係鏟上行路咧，再繼而咧就偏離咗咧左手邊咧，撞到咧係嗰啲欄杆，即係行人路嘅欄杆。咁喺撞到行人路欄杆嘅時間咧，如果個車長亦都係好快脆咁樣，我哋叫舊車咧攞去右手邊咧，架車就唔會翻側咗去左手邊嘅，因為左手邊咧衝落個欄杆。下低咧先有个凹痕位，咁而整个巴士起码有大半车身跌咗出去左边咧，先至能够嘅车咧系翻侧嘅，咁所以即系以上呢个判断都好难去谂到架大嘅巴士喺嗰边度翻侧咗咯。 你估计听你头先啱啱讲嘅嗰个分析咧，系咪即系同机件系未必有关咧？可能系司机自己一啲个人嘅情况咧，可能系。 當然啦，即係最後要等即係交通部去睇。咁當然你話機件有冇咧？有嘅，機件嚟計，譬如剎唔到車啦，即係收咗油之後剎唔到車。又例如咧嗰、那個即係機件上 lock 咗個軚左手邊，咁架車咪直衝咗去左手邊咯。但係同時間機件發生啲咁大嘅毛病咧，嗰、那個可能性好睇。咁唯一一樣嘢咧，就有機會係嗰個我哋叫車長咧，有機會係嗰個精神狀態啦，又或者咧嗰段時間咧就唔知點解嚇冇做出我哋正話所講正常人所揸車，有意外即刻要剎車，跟住可能要攞翻右軚，唔好撞去左手邊咁。咁呢啲係好正常嘅反應，但係點解冇做到呢樣嘢咧？咁可能嚟計咧，係交通部就要睇下司機當時嗰個精神狀態去估計啦。 但係就算冇剎車啦，由馬路鏟上去行人路啦，嗰、那個即係可能有個路駁仔嗰個位，係咪咁足以係令到成架車係會去到翻側嘅咧？即係嗰個。咁微小嘅高度， 未嗱，我正话都讲到咧，即系巴士如果铲上行人路咧，只系咧系一级仔嘅啫，即系左手边咁铲咗上去咧，仲有大段嘅行人路，嗰、那个行人路咧最左手边咧，仲有一啲咧行人嘅栏杆。嗰啲欄杆咧係驚啲行人咧係跌咗去左手邊啊嘛，咁佢要做仲要撞爛啲欄杆。以地方去睇咧，撞爛咗個消防船啦，亦都撞爛咗咧就係、是、一個交通路牌啦。即係以正話我哋所講咁多嘢撞爛咗，其實車係減慢咗噶啦。咁同埋一撞擊嘅時間咧，好肯定咧，即、就、係、是、要做出一般揸車人要做出一啲救車嘅狀況咯。 你覺得同乘客即係坐嘅位置啊有冇關係？有啲講法可能話，如果坐好多係高啲嘅，或者係左邊嘅，咁、okay. 就有機會會翻側嘅機會大啲啦。咁呢個關唔關事啊？ 我諗因為琴日嗰啲傷者都唔係好多嘅，即係以一架巴士咧可以即係坐人啦，加埋即係如果仲坐有埋企位咧，可以超過100人噶嘛。咁琴日都唔係好多，咁就算即係啲乘客坐曬向另一邊，譬如坐手邊咧，咁唔係話即係嗰個離心力即係話翻側到去左手邊咁大咧。 其實架車都唔會翻側嘅，因為都好正常嘅個巴士咧，佢都計過個傾斜度啊。咁同埋琴日嘅乘客都唔係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就最主要架車係唔係好正常咁行制啦。咁亦都咧係冇做出救車啦，咁樣咧就跌咗落去左手邊嘅凹痕位咧，嗰架巴士先至能夠翻側到嘅啫。 OK， 好啊，咁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就係香港汽車會會長，講到就係將軍澳康城路前日啊發生嘅呢一個嘅巴士翻側意外，警方就話調查緊意外原因啦，包括係咪循呢一個嘅機件嘅性能啦，同埋司機嘅駕駛態度等等嘅方向咧去調查嘅咁。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同埋兒童權利關注會咧，就係發表有關於民間兒童專員報告，講到對於政府嘅扶貧嘅政策嘅表現嘅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早晨， 早晨，施麗珊，連續18年呢一個嘅民間兒童專員報告，今次嗰個嘅評分係幾多位嘅兒童有參與投票，同埋佢哋其實個年齡係介乎幾多嘅？ 俾6岁至17岁投嘅，系啦，咁啊啲佢哋啲细啲嗰啲家长协助啦，咁就多啲系劏房儿童嘅，咁就但系佢哋嘅嗰个关注嘅范畴就比较阔嘅，即系有房屋啊、教育啊、医疗啊，甚至一啲照顾儿童啊、儿童嗰啲机制啊，各样嘢嘅，咁就计晒所有嘅分数之后就19分嘅， 19分 都系唔合格啦，因为50分先系合格嘅。 OK， 系啦， 几多位投咗票？同埋呢个19分嚟讲系今年啊嘛，即系同上年比嚟讲跌咗几多？ 5000几位度啦，系啦系啦，咁有啲系即系我哋系有啲系咨询佢意见啊，同埋有啲系佢有正式去投啊，俾意见啊，各样嘢咯。 OK， 系啦。 咁边啲政策范畴，佢哋其实评得比较高分，边啲又比较低分啲咧？ 其实今年房屋已经系最高分噶啦吓。咁因为佢始终政府都有啲即系政策推出，虽然未实施啦。系啦。咁零分嘅就好多烦啦，即系包括咗一啲即家庭团聚啊、反歧视啊。兒童一啲即係機制啊，咁因為發覺政府冇進展啦，咁甚至原本話嗰個禁止歧視新移民嗰個原本係舊年話今年會跟進立法嘅，咁但係就冇咗個影嘅，係啦，即係冇咗個跟進，咁所以就嗰度就跌得最犀利嘅， okay. 原本由6分跌咗0分嘅，咁、 okay. 所以佢令到今年嘅分數係比即係2022年比2021年就跌。再跌咗個分數咯。 咁呢個係咪算係即係變動比較大，或者邊一啲範疇嘅政策嚟講評分嚟講個變動比較大咧？又 應該反歧視嗰個比較大，其他嗰啲都係咁上下，即係分數咯，係啦。咁房屋就已經係比較上年係都係比較高分數，今年亦都係比較即係都係高分啦。咁但係就都係未去到好突破啊。咁最主要佢喺嗰個。公屋嗰度佢就咪未係好多，即係屋落成啊，同埋嗰個輪候時間仲係好長，成啱仲有成5年幾6年啊嘛。咁所以即係同埋現實上其實好多人係等10年8年嘅，就唔單止嗰個平均數，只係個平均數嚟噶嘛。 有冇 好多小朋友住嘅環境仲係惡劣，所以佢哋會好切身感受，所以佢哋會將嗰、那個。十大排咗个次序，优先次序，第一关注系房屋，跟住教育咯。 头先提咗少少房屋啦，教育方面咧，一啲小朋友佢哋关注啲边一方面咧？ 关注翻嗰个学习上嗰个资助啦，因为其实佢哋好多，如果系中小学、幼稚园，依家就叫做免费教育啦。咁但系比幼稚园只系半日嘅免费教育啦。咁另外啲学习津贴，其实各个级数系唔够嘅，其实好多时要贴啊。同埋好多時佢哋需要去參加啲即係學校講嘅德智體群美嘅發展嘅啲興趣班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係好少津貼，佢哋係要自己俾好多。咁同埋另外，如果佢哋學習上有困難要去補習嘅時候，亦都冇津貼嘅。咁所以好多家庭喺呢個俾唔俾錢嘅小朋友去補習啊，俾咗錢就可能要大家食少啲啊嘅情面掙扎，咁就會影響到個小朋友嘅生活咯。 有冇直情講好具體話，譬如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啊，啲綜援學習津貼嗰啲金額又夠唔夠咧？對於小朋友嚟講， 就肯定會有嘅。在職津貼其實佢原本係想津貼啲低收入嘅人士嘛，咁但係因為佢有個工時嘅限制比較高啦， 第二就係話個小朋友嗰個兒童津貼係同個公即係有個公有冇得攞到同佢掛鈎嘛。咁所以令到有啲就係、是、如果佢哋屋企其實因為疫情工時冇咁多或者佢真係甚至失業嘅呢佢就攞唔到兒童津貼㗎啦。咁成個屋企就個津貼會更加少嘅。咁呢個係嗰個在職津貼嗰個問題。咁綜援嗰度其實亦都係唔包學習啊或者其他即係嗰啲興趣班啊或者補習嘅一啲嘅支出啦同埋依家嘅物價真係好高嘅。咁所以其實追唔到個通脹。咁所以大家都會即係比較困難都會係。 OK， 我見有一個零分嘅範疇嘅，包括就係話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嘅咁。這個你哋睇到係有啲咩問題呢 我哋見佢其實兒童嗰個政策嗰個目標方向咧，扶貧方向其實就冇特別點樣去定俾我哋而家成27万貧窮兒童啦。咁其實我哋目標想降低幾多咧？咁而我哋要目標幾多人係唔會即係再住喺一啲好惡劣嘅環境，冇得做功課。唔會有啲人係佢需要學習係冇得去參與，咁我覺得要定一定呢啲全面啲嘅目標，跟住有啲啲目標去做咯。咁但係依家我哋就見唔到呢啲情況，咁依家就算特首新特首出嚟都係講緊共創明天嗰個係即係叫做比較大，但係牽涉咁2000几个小朋友，咁即係所以我哋希望睇到比較全面啲嘅。 OK， 好啊，同阿施麗珊你傾到呢度先。施麗珊咧就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嚟嘅，講到有關於呢個民間兒童專員報告嘅，咁就頭先提到都話有幾千名嘅小朋友咧係有份參與係投票嘅咁。嗱，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啦，千禧年代頭先講咗好多嘅關於通關嘅情況啊，嚟緊呢幾日睇下會唔會有更多進一步嘅消息啦咁。又同大家講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16度，相對濕度69%。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啊，大致多雲，早上天氣係清。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著名香港作家刘以畅嘅散文《窗前》，系一篇将小说嘅精华注入散文题材嘅佳作嚟嘅。 本来系一个反映社会家庭问题嘅短篇小说。刘以畅将佢放喺一篇小散文之中，从个人喺窗前闲坐，将呢个社会同埋家庭嘅故事，让佢冲进自己平静嘅窗前来，嚟扫描咗整个问题嘅来龙去脉，又表达咗作为邻居住客嘅个人睇法，反抗不合理嘅虐待同埋摆布。随后文中嘅我听到咗好消息，少女嘅不幸好可能系一个合乎人道嘅结局。最终少女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她终于挣脱了魔掌，逃出生天，于是坐在窗前的我就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感觉，相信她会得到幸福和快乐。在这种心情之下，散文也都写完了。 这个故事写成小说自然要有更多的篇幅，写人物，写情节，写对话，写环境。刘先生不用小说的写法，他选择用散文，用了文学的语言，既抒情亦叙述，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的故事化繁为简，写成一则好有趣的散文。 散文的好处就是可以充满感情地去写，将自己融入故事的阅读之中，好像那些发生的事，那些历程都有住自己一分嘅参与，作者同埋故事之中嘅少女都有一份感情寄予喺散文之中。 刘以畅嘅散文读嘅时候，真系可以叫人陶醉嘅。呢篇好有情味嘅散文，用上一些文学嘅语言，跟呢个方法嚟锻炼嘅话咧，你笔下嘅文章就会一日比一日进步起嚟啦。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